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 孩子抠门小气怎么办？ 哎，老公 啊， 你都把孩子管成什么样了？这回在单位里我好丢人呢。 因为什么呀？ 哎呀，别提了，就昨天我们单位王姐也带着孩子去单位了，这俩孩子不就在一块玩吗？那单位有个汽车模型，本来呢是咱儿子一个人玩，结果王姐家的孩子一来啊，你们孩子偏不让人家玩。 咱们小孩都这样，他护东西不都这样吗？ 你少来啊，咱儿子平时去小区里玩他也不怎么大方，什么玩具就只有他玩，没有别人的份儿啊，自己从来不主动给人家玩，人家小孩玩他的他就闹。 孩子他不懂那些吧。你看我干什么？我小时候不这样啊。 真的吗？ 你看看我现在，你看除了钱和媳妇儿啥都可以跟人分享，我多大方。 你啊，你少贫嘴、啊、还是听听专家怎么说，这孩子长大了可怎么办呢？ 你快问问吧。 你们的问题我听见了。孩子2岁以后，自我意识开始萌芽，有了我和你的概念，他会非常注重什么是你的和什么是我的。在这种情况下，分享常让孩子感觉到失去或者被侵犯。出于这种不安全感，他们常常极力捍卫自己的所有权。 是啊，专家，那您说该怎么办呢？ 也很好办，可以有这几招应对。 那专家，您快跟我们说都有哪些方面呢？ 对对对，您说说我们好好记着。 一，尊重孩子的权利，玩具是他自己的，他有这权利，强迫他拿出自己的东西会伤他的自尊心。 哦，孩子权利。嗯。 二，让孩子自己去实践和体会。孩子2到4岁时的小气与长大后的自私并无必然关系，家长可以这样做，一是不强求他将东西给别人玩，二是鼓励他和小朋友商量，三是给他出主意，让他去要求小朋友拿出自己的好玩具来交换， 自己去实践和体会。哦。 三，其实大多数孩子都小气，因为孩子不懂得掩饰，只会将内心的真实想法真实的表现出来。 还真是，有时候啊咱脸上真挂不住。还有我们专家。 四，交换的甜头，一些小朋友从来不给别人玩自己的玩具，这些不给别人玩的孩子很快就没小朋友理他了。 哦，专家，您这么一说呀，我感觉就有点明白了。哎，孩的爸， 嗯， 以后咱就按照这四招哈，治治咱那孩子的抠门劲儿。 是，我也明白了，孩子他也是小大人，也有自己的圈子，这事儿深了深了啊。 嗯，借您吉言了，专家。 对，谢谢您，专家啊。 他们说我是一个神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 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为什么孩子冬天起床会困难呢？可同样是起床，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大部分人醒来的时候精力充沛，能量满满，一到冬天就会全员变成了起床困难户呢？首先是光照，秋分过后日照时间减少，太阳高度较减少，秋冬季节相对夏季天亮得更晚，而且光亮度较低，光照对于褪黑素分泌的抑制作用在减弱，相应的会更容易出现起床困难的情况，起床后也会感到混沌和疲惫。其次是温度，冬天我们被厚厚的被子包裹，被窝里的温度维持在26度左右，使睡眠时间相对延长，而夏季入眠的时候呢，人体所处的环境温度通常高于26度，使睡眠时间相对缩短。此外呢，冬季被窝内外温差较大，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也使得人会更想要留在温暖的被子当中躲避寒冷。还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浓度是影响呼吸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定范围之内二氧化碳浓度小幅上升，首先呢会对呼吸的中枢产生刺激作用，使得呢呼吸加深加快。秋冬季节呢，由于天气寒冷，气温较低，人们居家的时候大多是门窗紧闭以保暖，每天开窗通风时间相对夏季来说要减少，久而久之呢，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逐渐升高，这就使得孩子们更愿意留在被窝当中。清淡饮食就是不吃葱姜蒜吗？作为可以用来调味儿的蔬菜，葱姜蒜呢不仅可以用来去除腥味儿，还可以通过调味儿来减少烹调过程当中食盐的用量，实在是清淡饮食的好搭档。清淡饮食就是颜色越寡淡越好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清淡呢并不等于寡淡。比如说奶油土豆泥、奶油浓汤，看起来颜色够寡淡了吧，但是分析下来糖油盐的含量可能都已经超标了。不要因为它们长了一副清清白白的样子就把它们归类为清淡饮食。只有孩子和老弱病群体才需要清淡饮食吗？这个观点也是不对的，人人都需要清淡饮食，孩子更加需要，因为高油高盐和高糖会给他们的健康带来风险。开心小麻花合家欢儿童剧小丑爱美丽，故事讲述的是很久以前有一位伟大的尼古拉国王，他爱民如子，王国上下的人们生活幸福，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国王就去世了，尼古拉国王和苏菲王后唯一的儿子尼古丁继承了王位。苏菲王后立刻发布了一道禁孝令，起初呢，人民以为这是为了给老国王默哀所颁布的临时性法令，可奇怪的是老国王去世很多年了，禁孝令一直没有解除，还是不允许大家去笑，而以范特西为首的专门以逗人发笑的搞笑分子们却一一被逮捕了。合家欢儿童剧《小丑爱美丽》演出时间是12月25号、26号，地点在北京西区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钟意英联袂电子乐亲子剧《丑小鸭》，这可能是你前所未见的最特别的丑小鸭，家人、友情、丑小鸭阿甘，还是自我成长，温情欢乐经典童话故事全新视角，当代活泼创意满满，嗨翻全场。钟意英联袂电子乐亲子剧《丑小鸭》演出时间是12月25号、26号，地点在27剧场小剧场，目前还有最低380元的票价。周三，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亲密关系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它指一种主体体验到的情感或身体上的亲近。在个人化的现代社会里，注重情感的坦白和沟通，相互间的深知和了解是现代亲密关系的核心，同时也反映出了人类对自由和安全的矛盾需求。那么如何维持在家庭当中的亲密关系？欢迎收听成长访谈专访《亲密关系的秘密》一书作者杰夫的弟子、学生、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冯志德。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高级心理学咨询师冯志德老师。冯老师您好。 于兄你好。 我们今天呢，先从一本书开始哈，这本书叫做《亲密关系的秘密》，这本书呢是作者杰夫所写，那么冯老师呢是杰夫的学生或弟子哈，也是这个亲密的伙伴，邀请您非常开心。那我们就这本书来展开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理解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英文里面就是 intimate， 如果我们跟外国人讲 intimate relationship 亲密关系，他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会是跟我们大概大部分的人一样，就是夫妻的关系。 对， 但是我们在这边所讲的关系就是任何的关系，不仅仅是夫妻，我们跟小孩、跟上司、跟下属、跟兄弟姊妹们、爸爸妈妈都有着这样的亲密关系。 它是更广义一点的亲密关系。 是是。 那亲密关系当中经常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亲密关系最常出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试图想要改变对方。 对， 我们认为关系当中出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是对方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想要去改变对方。我们从来都不会，不能说从来都不会，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看到自己的问题，尤其在教育方面跟夫妻的两性方面，我们总觉得是对方不喜欢回家。我们很少去探讨为什么对方不想要回家。那我们有的时候去看到就是小孩子不专心念书，不喜欢念书，或者是拼命打游戏。那我们只会去想要纠正他们的行为，改变他们的行为，但我们从来都不会去想，那为什么我的小孩子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就我们其实想改变的只是对方的行为，就是那个结果，没有问到原因是什么，是吧？ 是。 然 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想要控制一切。然后当我们身边的在关系里面的人，他们不受我们控制的时候，我们就喜欢用生气、用愤怒、用不开心来去要挟身边的人，去勒索身边的人。如果你要再继续这样子做，我就不开心了。如果你再这么说，我就不开心了，我要生气了。所以让身边的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有好有关系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活得小心翼翼，就生怕哪一天踩到那个雷就爆了。 对。这个好像更多的是叫，这叫什么性人格呀？它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我这样子说好了，这个其实你如果问我，基本上在，这应该就是我们现在人类所经历的文化吧。我们有时候在课程里面会，我们会去聊，这个世界在目前为止是属于一个受害者的世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就是受害者文化。然后当我的家里面，我的事业，就好像现在你看美国的状况非常的糟，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别人的错。我现在这么糟，连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都要干这样的事情，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全世界的文化？就是我们的这当我的生命当中出了错，那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东西就是谁谁谁谁谁谁害我的，我们就是处在一个这样的文化里面。所以这也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学习的结果，如果你问我的话。 这好像有一个专有名词哈，我读过一本书叫与内心的恐惧对话，说这样的人好像叫做边缘性人格障碍，是吗？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就是边缘性的人格障碍是什么。但是通常我们一般在学心理学的时候，只要我们加上人格障碍这几个字，其实就是只是代表症状的不同。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一样的。就是什么，我们跟最后身边的人到最后的结果都是跟谁都处不来。 对， 跟谁都处不来，到最后只要时间久了， 就没有办法跟周遭的人相处。 嗯， 有些人就会不需要不停的去换、 嗯、 换伴侣， 对对对对对， 朋友来相处。 对，那当然您说了，就是从这个更广义角度来讲的话，这可能是全世界都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成因是什么？ 成因，如果从我的角度，就好像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进步。 嗯， 它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嗯， 我们从古以前的封建时代，我们是处于在一个依赖者的心灵。什么叫依赖者的心灵？ 嗯、 依赖者的社会，依赖者的心理学。 嗯， 就好像在大概200年前还没有工业革命之前， 嗯， 我如果是长工，我的小孩子大概接下来注定就是长工了。 嗯， 所以我们要就永远就有着这样的关系。所以大部分的人在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去创造出来一个依赖、一个独立的关系，一个有或者是一个依赖、一个被依赖的关系，这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文化。 嗯， 那在依赖、被依赖的关系里面，如果我们认真一点去探讨依赖的人， 嗯， 他的心理学就是受害者文化。 对，这个感受其实有以我仅有的一点点的心理学常识来去分析哈，就是我们为什么或者人们为什么愿意去找一些理由来把这件事情赖出去，就我不承担这个事情，是不是它有一个心理自洽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说突然间我把这个事情归因到我自己身上的话，它是不是和自己就没法产生一种什么妥协呀、啊，或者说是刚才说的自洽这样的一个心理关系，所以更愿意把它赖出去，我可能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当然我们了解这不是一件好事情，长此以往的话会对啊，会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得需要就是。翻译过来这句话我说的刚才有点绕啊，就是阻碍我们往负责任关系方向发展的是什么？是某个心态还是？ 是我会，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是就好像他是就是心灵里面的最原始的两个感觉，就是内疚、负罪感以及恐惧。 嗯， 当我们碰到事件发生，事件啊就是事情出错了，出岔子了。 嗯。嗯， 我们第一个碰到我们以前我在跟老师学上，老师就跟我们讲，我们的心灵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在就研究里面， 嗯， 当我们心灵触碰到内疚这个感觉的时候，触碰到负罪感的这个感觉的时候，我们心灵会做一个反射的动作，就是把这个负罪感弹出去。我们人对心灵这个负罪感是绝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恐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为什么那么多人死都要对，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认错。其实说穿的就是没有人喜欢去面对那个错的感觉，那个内疚的感觉。 嗯， 所以我们大家宁可就是要对，然后不开心都不愿意去认错。 嗯， 然后去体验，然后那个负罪的感觉。 嗯， 那当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如何把这个负罪感丢出去， 嗯哼， 就是指责是别人的错。 对，那好比说我们现在已经识别了这件事情，它就是阻碍在我们通向这个负责任关系的一个大山的话，我们得转变这个思想，转变观念，是这意思吗？ 是，我们要做一个心灵上面的转变，也就好像是心灵上面的一个成长。 那从什么开始呢？ 我觉得从开始去锻炼自己的心灵， 嗯， 然后从开始去重视自己的承诺。 嗯， 然后从诚信开始，我一直会跟我的学生讲，你不需要学心理学，你如果什么心理学都没有学，你可以去锻炼你的心灵，就像你不需要找健身教练，你也可以锻炼身体。 当然， 那你告诉我，那你如果要锻炼心灵，不上课的话，很简单， 嗯， 诚实， 嗯， 负责任，说到做到，这个就是我们去锻炼我们心灵成长的。那其实我跟同学们会在课程里面会去讲， 嗯。 其实大部分失败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失败的人并不是他们是坏人或者他们不好，而是他们的心灵一直留在 1.0 版本，就好像现在我们的手机的运作系统已经到苹果的就已经到 iOS 15了，你还在用 iOS 7。我们的心灵有的时候是被我们的身体欺骗了，就好像我们的身体长大了，我们就以为我们的心灵成长了，其实没有。如果你仔细去检验一下，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去检视一下，我们上次跟别人吵架，跟自己的老婆吵架，那你就可以问自己，当时是两个人大人在吵架， 还是其实就是两个小男生，一个小男生一个小女孩在吵架。 嗯， 你去问自己，你就会发现啊，其实那个事情它根本就没什么好吵的。如果我把大人的我拿出来，这没有什么事情不好好讲的。我们之所以是吵，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就是缩小了，变成两个小男孩小女孩在那边争吵。 嗯，那我们当然希望更多的是能够以成年人理性的这种方式来应对各种各样突发的情况。从脑科学上来讲，好像更多的小男孩小女孩是被这个杏仁体控制，是吧？就是经常容易把情绪搬出来说事。成年人理性思维好像更多的是归大脑皮层上的什么什么内容或者区域来去管理。但这个我们如果现在已经意识到了，知道哦，应该把大人在关键时刻拿出来，他的具体途径这本书里有提到吗？我们怎么拿出来呢？我们已经失控了呀。 失控是因为我们童年的碎片被勾到了。 嗯， 比如说今天我们两个人吵架，因为我说了一句话你觉得被冤枉了。 嗯， 所以你开始就把你的声音变大了，开始对我大吼大叫了。 嗯， 因为我冤枉了你。 嗯，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的心理，你没有任何的碎片，你一定可以好好的跟我讲，然后你不应该这样子冤枉我，然后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嗯， 但是如果在童年里面，比如说小的时候你没有偷钱，结果你被隔壁街坊的邻居冤枉偷钱了， 嗯， 然后你爸爸妈妈把你毒打一顿，然后这个碎片还在。 嗯， 接下来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情就会勾起你当时的碎片。 嗯， 勾起你当时的潜意识。 嗯， 就好像当时你可能对自己发誓过，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允许任何人冤枉我了。 嗯， 然后那一个小男孩就跳出来跟我吵架了。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吵架。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疗愈那个在童年受伤的小男孩。 怎么疗愈呢？ 我其中一个我们就是要告诉他，在里面我们让他去记得这件事情，让他去原谅当时加害他的人 啊， 也许是他的邻居呀，也许是爸爸妈妈，也许是共犯。 嗯哼， 去原谅他们，知道那就是一个错误。 嗯， 就是也许爸爸妈妈当时就是没有去查清楚事实的真相， 嗯， 然后等等就冤枉了你，然后对方可能也很着急，你可不可以原谅对方？因为如果你不原谅对方，你只是在不停的伤害自己。我们中国人讲的，如果我们在恨一个人，就好像自己在喝毒药，却希望对方会死。 嗯， 这样就是类似像这样，就是一种疗愈的过程。 嗯，明白。那就是这是我们了解了一些道理之后，然后需要去做的，您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吗？我们拿亲子关系来举例子吧。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去找出来为什么我们在关系里面我们要控制，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学会在关系里面去付出而不是索取。 嗯，可是爸爸妈妈们往往觉得我们的付出已经很多了呀，我们想换回来，这就是一个心理的，我们经常说那个平衡秤的关系，是吧？我觉得我的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例关系的时候，可能就会失衡。 对，这个也是在心理学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在讲，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付出是不求任何回报的。 嗯， 那我们大部分的，我们一代传为一代，我们其实在教给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是告诉他们付出要回报的。 嗯哼， 我们会用中国人，尤其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会喜欢用罪恶感去操控我们的小孩。我会跟小孩子讲，如果不是因为你啊，我早就跟你爸爸离婚了。 嗯， 你看我每一天早上都这么累啊，这么忙啊，送你去上学啊，努力工作啊，你还不好好念书，你对不起我。 嗯， 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告诉下一代，我对你的爱你是要还的。 嗯嗯， 然后所以那些东西，所有的东西，我为你做的东西，我在告诉你叫做牺牲。 嗯嗯， 不是付出。 嗯哼， 我们在心理学讲的牺牲补偿是爱的伪钞。 嗯， 为什么我们说他是爱的伪钞？因为他的行为看起来很像爱， 嗯， 但是他背后的出发点是愧疚，是内疚，或者是牺牲回报。 嗯， 那我们真正的付出背后的那个出发点就是我爱你。好，你早上起来，嗯，你是我儿子，我帮你擦把脸，我帮你倒杯水。你是我妈妈，你每天早上起来我跟你问好等等，我是不求任何回报的，我不需要你给我零用钱，我也不需要你考试考好一点。 嗯哼，就等于说让我们自己的心理先转变过来， 是， 然后才有可能更好的处理这个关系。 是 因为没有要求了，对对方是吗？ 是， 因为在心理学，在我们做改变的时候，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觉知跟诚实，对自己诚实是非常重要的。我如果稍微岔开一点，就是在心理学里面比较困难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这一行里面有一个术语，叫做这个知识认知的偏认知偏差或者知识偏差。就好像我相信你，或者是你相信我做了什么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所以十年的时间你都在处心积虑的想要报复我。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不是真的，害了你的人是另外一个人。通常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去选择相信另外一个人所讲的。即使他讲的是事实，你还是宁可相信你原来所想的那个东西害你的人是我。那我们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我碰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父母亲用了十几年的方法去教育他的小孩子，但是即使到他后来发现他的这些方法是错的，或者是夫妻之间相处的关系是错的，但是因为十几年他都这么用了，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没有办法接受新的观念去改变自己教育的方法，或者是夫妻相处的方法。这个就是通常我们在心理学里面会碰到，教育心理学的时候会碰到的比较大的障碍。 那怎么去把这个障碍搬除掉移除掉呢？ 这个就像有些就必须我们讲的，除了在这个部分我们能够觉醒，然后能够对自己诚实，真正回家去想。我之前就有一个同学在跟我再去讨论教育小孩子的部分，他其实有讲，他不非常不认同我的方法，他觉得他的方法，他爸爸妈妈这样教他，他这样教他的小孩没有任何的问题。三个月之后，他出现在我的课程，我看到他，我就觉得我说你怎么会进来？我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你会来上我的课程。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我还是有觉察的能力的。他说我在家里面，我死火了三个月。然后到最后，一直到我终于我愿意认错了，我终于去愿意，我知道我不能再坚持我的教育方法是对的，我必须要去面对，其实你讲的才是对的。所以他后来我在他毕业之后，他就发现他的儿子，他从来都没有想过他的儿子会是他最要好的，把他当成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但是在就是几个月的课程之后，他就跟我讲，他现在他儿子把他当做他人生最要好的朋友。之前的距离是非常远的。 所以这本书叫《亲密关系的秘密》，会告诉大家应该具体怎么样处理这些我们最在乎的人的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要从自己出发，要有一种要有一种意识，就是发现这个问题只要出现在我和另外一个人或者我和另外一群人之间的事情呢，我们要勇于的站出来解决问题。因为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原因造成了中间的困惑或者问题，只有我们自己身体力行去解决，才有可能让这个事情得到缓和或者得到解决。 完全正确。 好的，我们用一集的时间哈，感谢冯志的老师给我们推荐这本书，也讲了讲关于亲密关系之间到底应该保持什么样心态，应该如何去做啊。感谢冯老师能够接受的采访。 谢谢您，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